愿恩惠怜悯平安，送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跟从羔羊，跟从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。他若是除去整个世界人的罪孽的话，那么你的罪孽一定是包括在里面。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了你的罪孽，你就跟从他吧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一章29-42节，三次用这个词跟从，来告诉我们两个人是跟从了耶稣。第一次是在第36-37节，那里说施洗约翰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啊，这是上帝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两位本来是约翰的门徒，他们听见约翰说：“这是上帝的羔羊。”他们前一天也听见约翰说：“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。”当门徒听见这句福音的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跟从了耶稣。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，这两位其中一个是安德烈，他们跟从耶稣，然后跟他花了一天的时间。耶稣这位拉比夫子老师在这时候一定是好好地教导他们。结果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彼得，给他报告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就是基督了。”很清楚，安德烈现在相信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那担当并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弥赛亚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基本的跟从耶稣的方式，这相信他的跟从。那这信心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安德烈所听见的约翰所讲的福音，然后从耶稣自己 很详细的所讲的福音。罗马书就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们今天经文的第37节说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。如果你看原文希腊文的话，这希腊文是这样念的： Kai ekousan hoi duo mathetai autou lalountas kai ekolouthesanto Yesu。 有意思的地方是原文听和跟从这两个字，在希腊文是 ekousan 和 ekolouthesan， 像不像 ekousan 和 ekolouthesan？ 我觉得听起来蛮像。那么这应该只是一个刚好的巧合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听和跟从，特别是信的跟从，的确是很有关系的。人所听到的上帝的道，自己带着能力使人信，使人跟从主耶稣。那天安德烈听到福音，也信了，也跟从了耶稣。安德烈他的哥哥彼得和其他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也会继续跟从了上帝的羔羊耶稣。耶稣叫他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，耶稣要背他的十字架，门徒要跟从耶稣背自己的十字架。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第21章，那里耶稣告诉彼得他如何会因耶稣的原因而受苦。讲完之后，耶稣就告诉彼得两次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耶稣当时的门徒信了耶稣，跟从了耶稣，也跟从了到底。我们今天的耶稣的门徒 也一样。就像上帝羔羊耶稣的福音使那时候的门徒信耶稣基督一样，同样的福音也使我们信耶稣，跟从他。上帝的道使我们信耶稣之后，一个非常重要的跟从就是常常继续与上帝的道有接触。听学习上帝的道就是跟从耶稣，因为耶稣就在那里，圣经就是耶稣自己的话。我们也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，我们像耶稣一样为别人而牺牲自己，我们为我们的妻子或丈夫舍己，我们为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为我们的父母舍己。是的，我们都做，但是因我们还是有那老我在里头，我们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我们常常没有把听学习上帝的道摆在一个礼拜还有一天的首位，不可缺少的事情。我们也常常根本没有为别人而牺牲自己。比如说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一个谦让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的家庭。但是我们的家庭常常因为我们的自私和骄傲，反而是一个彼此吵架的家庭，或是一个各顾自己的事，没有互相扶持的家庭。你们做孩子的，不要一直打电脑，或你的 iPad， 或者其他的机器。你们可以帮忙，可以收拾家里的垃圾，或者洗碗，你们都可以做。你们当丈夫父亲的也是，不要一直看电脑或者看电视。你可以帮助孩子做功课，或帮你忙不过来的妻子做一些家事。妻子不要一直批评老公，他这里不对，他那里不对，反而鼓励他，特别在他的工作方面，也谢谢他，他如此为家人而付出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常常不做我们应该也可以做的事，所以我们的家庭常常好像一群羊，不愿意跟从我们的好牧人耶稣的带领，也不跟从他舍己的榜样。我们不是因跟从耶稣而团结的，我们反而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但是耶稣不仅是一位带领我们羊群的好牧人，他自己也是羊，他是除去你罪孽的上帝的羔羊。彼得前书说耶稣是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，耶稣是公义的羔羊，但是上帝使那无罪的羔羊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我们的罪都归在羔羊耶稣的身上。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，然后因着他的复活就除去你们的罪孽。我们跟从这样的羔羊，我们每一位有罪的家人需要这样的羔羊可以跟从，上帝就是给我们这样。等一下你再次会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跟从他，你们可以来到圣坛前跟从他，他在那里会给你他的身体宝血，为了赦免，为了除去你一切的罪。上帝的羔羊耶稣就是专门来做这个，你就不断地继续地跟从他吧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